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三环中路辅路外环北向南方向，莲花桥到六里桥；东三环中路辅路外环南向北方向，国贸桥到金广桥。以上路段车行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听听我这样的情绪，听听我这样的声音，再听我来报时。北京时间9:05:55，怎么样？够意思吧？都跟你说了，过国庆节我也不休息，还坐在这里坚守在工作的岗位上，还在电波的这一端和你进行互动。怎么样？有真人在这直播，是不是心情很不一样？早晨出门的时候路况非常好哈。北京现在呢，各个道路，特别是五环之内的都是绿色的哈，非常的畅通。不过现在可能慢慢出京的人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呢，选择在国庆节期间京郊游的朋友呢，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出门了，所以大家要提早做好准备了。比如说这个出京的各个高速，可能马上要出现拥堵的情况，彭斌也会在这里随时给大家播报的。你那边有什么最新的路况信息哈？也欢迎你和我们来分享。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我想看看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这里有多少朋友在过节期间还依然9点钟准时守候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呢？我们赶快来 say hello 吧。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0月1号星期一，那么在11长假期间呢，本市的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限制，高速路免费通过，在这里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好了，继续来回顾一下汽车上面装的那些全新的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哈。好，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汽车上的意式浓缩咖啡机。刚刚上直播之前刚刚喝了一杯咖啡，不过是在单位沏的。如果车上有这样方便的这种咖啡机那就好了，无人驾驶启动。好啦，我要去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是的，主人收到，汽车就走了。咖啡机为我准备，我今天想喝一杯拿铁。是的，主人，咖啡马上就好。咖啡有点烫，请您慢慢饮用。哎呀，真好哈。一般来讲，汽车制造商在设计概念车的时候几乎不必考虑销售和实用性等因素，但是有些功能的设计还是有被人关爱的感受的。你见过这样的车吗？意式咖啡非常的出名哈，那所以出生为意大利的汽车公司十分讨巧地推出了在汽车上设置的汽车专用的咖啡机。在与咖啡机公司合作之后呢，这款车的前座配备了胶囊咖啡机，有了它，让上班快要迟到的你也能喝上一杯暖暖的咖啡了。然后精力充足的汽车老板，我到了，我今天精神特别好。你也迟到了1分钟啊，行，老板，那您把那3-4个人的工作都交给我吧，没问题，我一人都能干。好，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Marfan Naps。 第49名 Harwell 蔡依林 We Are One。第 48名， 冯曦妤 Proud of You。 第47名， 林俊杰让我心动的人。 管他不肯说，云悄悄飘过，黑夜它依旧沉默。 第46名 O City to the sk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miss the taste of a sweet life, I miss the conversation, I'm searching for a song tonight, I'm changing all of the stations, I like to think that we had it all, we drew a map to a better place, but on that road I'm so far, oh baby why did you run away, I was there for you in your darkest times, I was there for you in your darkest night, but I wonder where we are, when I was at my worst down on my knees, and you said you had my back, so I wonder where we are, all the rules you took and not to me, so I'm following the map that leads to you. 这样的旋律，这样的节奏，相信一定坐不住了。好了，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可以来 say hello 了。还有谁在这样的长假当中哈、啊，还依然如约守候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呢？今天是国庆节，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当中，是否已经出发开始一段轻松愉悦的旅行了呢？别忘了带上我们的汽车音乐。汽车音乐会在国庆节期间依然会陪伴在大家旁边，还依然会在直播间当中陪着你。让我伤心的是，家族二群当中我 say hello 之后只有丽娜来反应，一群当中只有浮生若只是梦。好了，二面这首歌曲来自 Maroon 5魔力红龙的这首 Maps，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 Maps。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这样的节奏哈、啊，让你再也坐不住了。Hot Boy， 我怎么会这样讲人名字 ？Hot Boy， Jolin 蔡琳 ，We Are One， 也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又杀回来了这首歌哈、啊，就是为了活力你的旅行路。今天这首歌曲动起来。 When you're cold and you're broken, like you're lost at the sea.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you gotta wait. Don't worry now, we can escape. When you don't know how to go alone, it's younger now, they're on their own.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tonight. Oh, tonight, we are one. We can change I get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you got away. Don't worry now, we can escape. When you don't know how to go alone, we're stronger now, they're on our own. We could change the world tonight. Oh, tonight, if we are one. Cause we can change the dark tonight. Oh, 让你的旅程变得很不一样，特别有感觉，特别有气势。再看着北京这么好的天，蓝蓝的天，白云，哇，心情超级好，是不是现在已经带上家人，带上好朋友，已经在旅行的路上了？在旅行路上怎么能少得了汽车音乐会？这些音乐的曼妙相伴呢，会让你的旅行都变得不一样，周围的景物都变得灵动起来。Headwell, Jolin 蔡依林 We Are One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欢迎大家都已经出来了，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各位真爱都来了哈！花开伞下，瑶瑶妈妈，还有龙哥黄成根，还有沙漠高，追赶太阳的人惊艳了时光，还有我只是一只打不死却蛮横不讲理的牛，好长的名字，黑马，果然又杀出一只黑马来哈！好了，刚刚是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再来看看我们的新群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说晴晴、老客机，还有丽娜、特洛伊、爱上你的暖腾飞、小呆猪，谢谢龙哥的红包哈！雷洛，还有谢谢龙哥你的红包。好了，大家终于都出来了，原来你们都在收听，都在潜水啊！好了，希望你多多出来冒泡哈，也让我有一种被呼应的感觉，否则总觉得寂寞沙洲冷，怎么只有一个人？哈哈，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无论你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会给你力量的。而我们所能给予他的最大回报，就是战胜自我，展翅高飞。直到有一天，他说：“你做到了，我为你骄傲。” Love in your eyes, sitting silent. 自冯曦妤的 Proud of You， 为你骄傲。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一首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继续这样温情的感觉，来自林俊杰，让我心动的人。林俊杰是杰出的创作歌手啦，擅长键盘还有吉他。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美妙的旋律，应指而生的《让我心动的人》。 已好久没有你的消息，好久都没有和你谈心，好想念你总爱对我说，你近来痘痘怎么那么多？如今你是否还留长发？你是否仍每夜迟回家？你是不是还爱咬指甲？ Oh girl， 我今夜好想你啊梦。若恨你的一切都是梦，那为何我会心动？谁为了谁？为了谁心动在分分？你是否也该休息了？风它不肯说，云悄悄飘过，心跳却说服我没有错。让我心动的人是谁呀？愿那在梦中的你会懂。 杰出的创作歌手啊，擅长键盘和吉他。刚才说了哈，只要林俊杰有机会坐在键盘之前，不需要几分钟，一首美妙的旋律就会应运而生，这里是应制而生了哈。上周全新推荐的一首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林俊杰。好了，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可以听到猫头鹰之城这首 To the Sky。 好了，听到这样的乐曲，希望你抬头看看蓝天哦，不是在驾驶的时候啊，不要影响安全行车。这首歌是电影猫头鹰王国守卫者传奇的主题歌。 Adam Young 真是一个奇才哈，他的电子音乐温暖而抒情，柔软的就像棉花糖一样。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 Shipwreck and see your faces, there's a dreamy world up there. Dear friends in higher places, carry me away from here. Travel light, let the sun eclipse you, cause your flight is about to leave. And there's more to this brave adventure than you'd ever believe. Bird's eye view, awake the stars.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请注意防范。由于能见度非常好，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年国庆期间，全市四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将安排群众文化活动926项，其中重点活动108项。全市73个剧场将演出137台、625场文艺大戏，而基层公益演出46台、50场。10月1号到6号，满怀红色记忆的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将第5次登上舞台。今年也恰逢洪湖赤卫队创排60周年，经典的红色民族歌剧将在舞台上再次唤醒观众的热血和情怀。样式雷和西游记两部戏剧作品也将在国庆期间上演。9月29号到10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重回戏剧场。样式雷编剧黄维若，导演曹其静，舞美设计高广健等业内翘楚组成的主创团队，将用极具京味的手法，把凝聚在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的深厚底蕴和民族精神立体地呈现在舞台上。本轮演出中，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将继续出演剧中的大部分角色，雷思启一角则由国家一级演员王继世饰演。再来关注，今天成语魔方系列剧第5部将在中国而已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国庆期间连演7场，以充满童趣的方式为大家讲述画蛇添足、杯弓蛇影、证人买履三个故事，带领小朋友们在快乐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观看精彩演出的同时，中国而已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陪伴大家度过快乐假期。十一过后，中国而已儿童剧《红樱》、人偶儿童剧《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组合式儿童剧《特殊作业》、益智趣味儿童剧《小吉普变变变》和肢体动漫剧《三个和尚》也将陆续上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雍和宫大街北向南方向，安定门东大街到五道营胡同，东四北大街南向北方向，东四8条到东四10条以上路段车行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腾。在国庆节期间呢，我继续在这里直播，为你带来最好听的音乐，当然呢还有我的这个情绪，希望可以感染到你哈。啊，如果现在你已经出行在路上了，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为你准备的好听的汽车音乐呢？好了，先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秋季自驾有很多好的去处，那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有着中国66号公路之称的张北草原天路。哎，这地方经常被推荐自驾哈。对于自驾旅行者来说，这里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张北的草原天路有中国66号公路的美誉，位于张家口市张北县和崇礼区的交界处，西起张北县城南侧的野狐岭，东至崇礼县的画皮岭。秋天的天路呢，是你不曾见过的自然油画的颜色。草原天路全程呢约132公里，沿线蜿蜒曲折，河流山峦沟壑纵深，草甸牛羊景观奇峻，展现出了一幅百里画廊的风景画卷，非常漂亮哈，就像是油画一样，各种各样的颜色。因为那儿比较冷嘛，所以现在已经叶子发黄了，还有红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没有变红变黄的，那就是绿的，颜色非常漂亮，随处一拍那都是大师的作品啊。你也可以拿上画笔好好的去画一下，记录一下这样的美景。看到这样的美景，怎么能少得了音乐呢？再选择汽车音乐会就对了。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0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兰卡内秀。 第44名， 牛奶咖啡，快乐熊猫。 我是一只猫，快乐的心猫。 第43名， 李幼辰，另一种伴侣。 走过黑夜等海暗流，像朋友大雨后。 第42名， 安又琪，谈情说爱。 都是写字要的，只有你是真的，一直提醒我好久。 第41名 Lily Allen Air Blow。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And I don't know why. Slow it down, make it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ot to be something I'm not. I'm a fool out of love, cause I justI don't 来自澳大利亚的歌手 Linka 的这首 The Show， 他的音乐视频呢作为了丑女贝蒂第三季的宣传片哈。这首歌曲的 MV 呢拍的也非常的俏皮，很可爱，极具个人的特色。好了，看看官微这边呢都有谁跟我 say hello 了。说句心里话，祝国庆节快乐，谢谢，十一长假好好去玩哈。还有萝卜干转粉里的同问，今天是直播吗？当然了，怎么进家族群呢？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就可以了。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想进一群的还是二群的，随你挑哈。还有侯威说，十一假期没有旅行，媒体工作者连着上班，感觉十分酸爽哦。我倒觉得挺爽的，酸怎么讲？几个意思？没觉得。还有大伯松也来了，爱在旅途 ，Jessie， 你们好，你们早。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没有来呢，是不是已经在路上去寻找最好的时光了？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44名歌曲，继续这样的快乐。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牛奶咖啡，一首很有气势的歌，快乐星猫，可不是黄莺的那首哦。牛奶咖啡，快乐星猫。 我是一只猫，快乐的星猫，周围冒气泡，音乐的符号。我是一只猫，带给你热闹，一起来舞蹈，你快乐就好。我的身体摇摇， 乐星猫来自牛奶咖啡，是不是感觉很有气势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呢是韦东华快乐星猫创作的同名主题歌哈。牛奶咖啡制作人格飞说，哎，这是很好的机会呀。合作方也说，之所以选择我们唱主题歌，是因为我们超高的人气啦，我们的音乐风格和动画片精良的品质比较吻合了啦。这不是格飞说的吧？我也不带这么自己夸自己的啊。我们这档这么好听的节目汽车音乐会了啦，如果你不听你会后悔一辈子啦。啊，这么好的节目和你的这个精良的人生品质是不是很贴合？好，住口！好，停，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要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相对慢一点的歌曲，是送给所有有情人的，希望你们风雨相伴。这是李佑晨送给所有歌迷的，这是另一种伴侣，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 当眼睛躲在眼皮里哭泣，他们总会一人哄一句，直到听完你说没事了这句，直到看我笑嘴角扬起，你们像氧气，每天飘来好天气，黑云才散去，只露出我心情。我提醒我自己，好朋友完美的距离，害怕终究要和你分离。 新的作品来自李佑晨的另一种伴侣，是回馈所有一路过来支持他的歌迷们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攀升，又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气弹琴说爱，这是一首节奏欢快的舞曲，电力十足的编曲，火辣又热情，安又琪动感的诠释，就好像是用歌声陪你谈了一场洒脱的新时代恋爱呢。弹琴说爱， 这秘密 神，都躲不开嘴唇灵魂，我只想要看清楚天空中讯号，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omebody remind me where I am, I am in your Timbuktu. Did I ever tell you my uncle's monkey ran away from the zoo? Would you tell me what this all means? What happens if I go through that door? Cause I'm looking up at the ceiling, but it's turning into the floor. When I'm born, I kinda drift away. I'm not sure. 这段原唱特别有特色，那那那那那那那，这就是 Lily Allen 的特点哈，感觉她的嗓音就是她的一把玩起来的乐器哈，人家在唱歌 ，sing on song， 她在 play song， 啊，这首歌曲 MV 也值得你看哈，这是在天蓝草绿的南非大草原 ，Lily Allen 雀跃在天地之间，以斑马猎豹为宠物。把文明社会当中一切化为云烟，他就是最活泼的人间精灵。然后去欣赏一下，放下所有的桎梏，放飞自己的心灵吧，就在大草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 Lily Allen 的这首 I Bloom 气球。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待会儿回到我们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为你准备的都是节日期间特别适合聆听的音乐，待会儿回来。

都来学习中国话吧。有请 SHE。 懒官板凳长，扁担响绑在板凳上， 扁担官板凳长，扁担响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只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些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皮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长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留着一条河。哥哥说 坡的河， 弟弟说 外面的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 全世界 我不高能胡琴配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些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皮上巨鹿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樱桃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樱桃兔，飞了鹰跑了兔，擦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腿，嘴说腿爱说嘴，嘴说嘴爱甩嘴，好弄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只说腿？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听听听听，全世界都在学习中国话，多聪明的中国人！在今天举国欢庆的日子当中啊，也让我们好好的来自豪一把，我们是中国人。哎呀，中国文明哈、啊，这个中国哈、啊、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中华文明呢，就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哈、啊。我们有这么多的经典，这么多的国粹，五千年上下的历史哈、啊，还有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化。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青花瓷》，也要谢谢这么多流行歌曲哈、啊，把中国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然后融入在他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后来不是应运而生了中国风嘛？哎，全世界都会听，哎，真好听哈、啊！哎，中国风，中国的音乐真好听，对。你接下来就来听听周董周杰伦的青花瓷。那这是方文山呢，因为认识了几个鉴赏古董艺术的朋友，在他们谈古论今的聊天当中，触发了那种想把传世的中华艺术品来当歌名的动机，于是呢写下了这一首青花瓷。 认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只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怎么样，听到这样的音乐是不是感觉已经坐不住了呢？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国庆长假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房山土蛙乡。房山西南最深处，海拔很高，地势起伏也大，穿梭在蜿蜒曲折的108国道上，一边呢是松林遍野，花开漫山，一边是天高山远。继续呢前行，一片待字闺中的原始松林尚不为人所知，这就是北京最西端的房山土蛙乡，共八个行政村形成了土蛙，村子呢都有独特的风景，当然很多都藏在深山里面了，需要你细细的去寻找去品味。其中呢东村最易游玩，这里气温比较低，早晚温差也很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圣地。走在山脊上，山峰过处，丛林摇曳，尽显土蛙海拔1200米的云端梯田，还有山脊的风光。现在去应该是一片金灿灿的了，而且呢应该是那种有点发黄有点发白的感觉，好像秋日我去过的，很美。那个叫什么花来着，想不起它的名字了，你去看一下，找寻一下就知道了。再配上我们刚才听过的这些音乐，真的是整个风景都灵动起来了，真的很不一样哦。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是向日葵的微笑，浪漫感动在每一天每一天。现在是不是外面已经阳光灿烂了呢？啊，直播间看不到哈，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在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得到。刚刚魏晨这首向日葵的微笑，感觉奔放自由的声音如同在跑道上，迸发着活力四射的光彩。 处处透露着为臣成长勤奋而又踏实的感觉，也希望这首歌曲带给你励志的感觉哈。加油加油加油，在自己人生的跑道上一定不要服输，一定要努力向前冲。好啦，今天呢过节咱们就再放松一下，跟根说哎呀在路上啊，打开 radio 毕竟要锁定在九七四，是不是听到了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说啊，早知道冰姐直播我也早早起来，没有关系，我起来就行了，为大家服务嘛，你们可以随时进入哈。好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了，来自张韶涵的乐园，一首古典的三拍子的华尔兹曲风。张韶涵在乐园当中投入大量的精力，希望打造一首完全不同以往的歌曲。这一首的发酵和渲染力，让大家一起感受到慢舞的歌曲带来的这种幸福的感觉。过节了，那么好好的放松一下，可以把节奏稍微放慢一些些。乐园 准备一场表演，换上美丽琴键，对着你的微笑保持新鲜，浪漫冒险，不知不觉累积好多感觉，我想勇敢跨越爱情这一条线，握着你的手就安心海角天边，看见梦的乐园，幻想我拥抱你的瞬间，幸福整片蓝天，从第一次遇见我一直相信能永恒到永远，我们的爱不灭，着你的手就安心海角天边，看见梦的乐园，幻想我的无限，拥抱你的瞬间，幸福整片蓝天，从第一次遇见我一直相信相信能永恒到永远，我们的爱不灭，看见梦的乐园，幻想我的无限，拥抱你的瞬间，幸福整片蓝天，从第一次遇见我一直相信 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